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呀。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呀。FM 九七四。 用真实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跳动属于青春的新节奏，跟着呼吸，听节奏的强烈，颠覆想象的夜，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 Welcome to DJ's Green Jungle's Pop Music， 让音乐 Hear the Warehouse Pop Music。 有人说每一首歌曲都会代表自己内心的一个故事，那我相信在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十首歌曲就会有十个不同版本的故事，是这样吗？真的很幸福，可以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你的心情故事。 OK， 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晖，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登场的呢是艾怡良啊，他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名字呢叫做是依赖。高辨识度的嗓音以及跳脱框架的创作，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无法预料的经验。那下面为你推荐的是他在第三张专辑里边的一首单曲，叫做是依赖啊，用极具感染力的灵魂嗓音在诉说着生活，那就是单程票一个目标，从非洲荒漠远眺莫斯科童话城堡，只要你笑就好，每个人各种美好。所以呢，来感受一下来自艾怡良带给我们的依赖。 单程票一个目标，从非洲荒漠远眺莫斯科童话城堡，只要你笑就好，每个人各种美好，东京的落花已熙然红，德里的香料你还在就好，排队从牙买加一路烟烧到伊比萨，博物馆皱了眉赶不走你的夜，而我在都柏林的这段到了薄荷尝到了夜色的魂不守舍，好奇我在你心中的维度，我的依赖依赖依赖依赖飞到每个峡湾，我的依赖一再徘徊俯瞰你在的云海，依赖依赖依赖落在每个山脉，水草感受到色彩都好，不过问没有坐标，你的微尘衣和我的思念同步升高，回家都好，成雾的清脉唯独白目上了面罩，想要你眼里的世界美目，我的依赖依赖依赖依赖飞到每个峡湾，我的依赖也在徘徊俯瞰你在的云海，依赖依赖依赖落在每个山脉，我的依赖无处不在，因为我们的爱

板的拿了香水面具让我快睡着，生活又太单调，压力没完没了，太龟毛让我掉毛，快把无聊的踹跑。我有泪又想睡，又想要再嗨一点，哪怕你无理取闹，要回去上床去睡觉。 Hey boy you know breaking me in water down， 我是野猫快跳，我哪能要野猫野猫月亮旁的太阳做到，我是野猫今晚我是主角喵喵。想要爆肝不睡觉，明天会昏，那就昏，那明天再说就好。起开！黑白颠倒，白天黑夜让我跳跳，我是野猫，乖巧，混搭难搞。我是主角喵，我是野猫，夜夜夜夜的猫，野猫战斗，月亮光芒太阳出道，都是野猫做自己的主角喵。 没错，你没有听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叫做是夜猫啊，原唱呢是叮当，但是呢刚才我们演唱的却是831。没错，831的版本呢多了一种疯狂的感觉哈，比较像我们在晚上睡不着的人啊，有的人呢只是习惯了睡不着，而有的人睡不着呢是因为背负了一些东西，而有的人呢则是一到夜晚就会比较有灵感。那你是因为什么而熬着看不到阳光的夜呢？OK， 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晖。那希望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在你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呢，它可以帮你一把，好吗？好了，接下来呢要登场的是佛跳墙。那说到佛跳墙乐团呢，大家可能也会很陌生。没错，他们是在2012年的时候呢正式成团，在年底呢推出了自己的首张 EP 叫的是 Who You Are， 在2014年呢推出了自己的专辑给你看，那直到在2019年他们才推出了一首新歌，名字呢叫做是意识到。那对于这样的一首宝藏歌曲呢，我真的要现在立刻马上的推荐给你，所以呢我们来感受一下来自佛跳墙的意识到，听听看吧。 意识到未来的我狂奔在荒野沙漠，意识到未来的你根本不能做些什么，意识到这无解的尽头是吞噬所有迷惘的野兽。 Shut up。 这首歌呢是一首超有画面感的歌曲，想象一群人呢在空旷的沙漠当中努力的狂奔啊，渴望能够找到一片绿洲，但是呢最后呢越过山头却发现这是一片海市蜃楼。那编曲上呢用数字摇滚的吉他呈现，更加深了一种无限循环的追求。那原来我们每天追求的呢都是稍纵即逝的东西，那但是身为宇宙一小元素的我们呢，那即使重复着舍离得失的循环，也要竭尽本能的在人生的道路上奔跑，你明白了吗？所以各位一定要加油啊！要提前的意识到这一点哦。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我们说当他跳起舞来你很难移开双眼，当他唱起歌来的时候呢你也很难不被他撩动。下面要登场的是林民真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的是呼，我们来感受一下吧。 Tonight I want you Tonight I want youOh baby what you are thinking 我都看懂 And tonight, tonight 要为你旋转 Oh, oh, oh Alright 只要你乖乖跟着我的步伐 Promise you I'll throw myself in fire Oh, oh, oh Don't run away, remember you are 心甘情愿在今夜 I'll fight it for youI don't 什么是 forever 爱上就感觉 I want you babySuper sense cute eh hey baby let me show it to you your highness rocking on your super fly me this new day you know I'll be dragging you cause I'm the fruit eh better be have you my boy I'm showing you another world cause you're my joy hey baby follow me no worries why don't run away remember you what 心甘情愿在今夜 what about it for you cause of you 我才懂什么是 foreverI'm gonna get you, whoa. 把阻碍变成泡影

是我的天使，保护着我的天使，从此我再没有忧伤。你就是我的天使，给我快乐的天使，甚至我学会了飞翔，飞过人间的无常，才懂爱才是宝藏。不管世界变得怎么样，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像孩子依赖着肩膀，像眼泪依赖着脸庞，你就像天使一样，给我依赖，给我力量。像诗人依赖着月亮，像海豚依赖海洋，你是天使，你是天使，你是我最初和最好的天堂。天使，从此我再没有忧伤。你就是我的天使，给我快乐的天使，甚至我学会了飞翔，飞过人间的无常，才懂爱才是宝藏。世界变得怎么样，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像孩子依赖着肩膀，像眼泪依赖着脸庞，你就像天使一样，给我依赖，给我力量。像诗人依赖着月亮，像海豚依赖海洋，你是天使， 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叮当翻唱师兄五月天的一首经典作品，叫做是天使。没错，其实从叮当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五月天的怪兽就为他写歌力挺自己的师妹，因此呢，在制作这首天使的时候呢，怪兽呢也是凸显了叮当个性里边的正向明亮，那进行配唱的时候呢，更加特别的让他展现了他的温暖还有温柔的一面啊，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区别于原版的一个全新的感动。那叮当呢自己也说，我们不能小看自己的力量，因为每个人呢都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将能量传递给所有人啊。每个人呢也都是天使，那他也想透过天使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唱给那些勇于克服任何艰难困境的每一个人啊，告诉他们低潮终将会过去，阳光其实就在前方。那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呢能够鼓励到大家。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推荐，我们来感受一下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2021年已经过半，不平凡的2020年，那些不平凡的事件你还记得吗？来自云南大理的说唱歌手新秀推出了新歌2021，从2020年一直唱到2021年，最终回到自己。面对充满未知的未来，新秀许下了许多的愿望，最燃的那一句留在结尾，2021，把属于我自己的生活夺回来，抬起头走向下一站。我是 DJ 董鹏，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新秀的2021。 这 baby I'm electric， 你可以打听打听，不顾一世普通人，拿起麦克风渐入佳境。是的，我犯了些过错，曾经也自甘堕落，现在也后悔当时的懦弱，那就让我自己打破。我故意从2021，是的，我承认自己变了，变得不一样。但如果我连自信心都丢了，那么干脆也别唱了。这里新人总是一浪接一浪。OK， 仔细想想，其实好像你我都一样。要这样跑了多久，这才跑到头一棒？我并不是不会后悔，难过不会掉眼泪的怪物，只是诸葛亮也未必能赢三个臭皮匠。他妈听他们说的我不听，我自己能搞得定，波澜不惊。看看你们的表情，记得怀疑不相信。系统压讲了别靠近，我不想再虚度光阴。你听听他们的拽，特别是快说了牛就是撞黄金。继续前进，既然过去不考回收，性格偏激，相信该留的不会走。这点小菜可点不满我的胃口， because I'm legend， 把拦路的全部 KO。 2021新的旅程，扬帆起航，让我感受汪洋中不同的风雨浪。2021不求完美，只求做得比昨天好，更进一步，不留下遗憾。2021希望你也一帆风顺，重新审视自己，改掉那些坏习惯。2021把属于我自己的生活夺回来，抬起头再走向下一站。 那些路过的风景就让它成为过去吧，活在阴影之中，我又不是月光梦里啊。我知道我身上的缺点多到难以细数，但是犯了错的飞鸟难道此生不能落地吗？我承认怕输是因为输怕了，梦想都还没画出就差点出画了。耶、yeah, 对自己发的誓足够把自己冰冻，还怕对不起听众，陪自己做明星梦。哇、wow, 我在耍小聪明，虽没有大智慧，这个世界能有公平也活得向日葵。正因为如此，感谢前辈们的里程碑，让我知道我是谁。黑怕刻进 DNA， 抬头看是那个被选召的孩子，大步向前，超过所有人的想象。我反抗是因为 hip hop 让我得到了学校以外第一张奖状。2021新的旅程，扬帆起航，让我感受汪洋中不同的风雨浪。2021不求完美，只求做得比昨天好，更进一步，不留下遗憾。2021希望你也一帆风顺，重新审视自己，改掉那些坏习惯。2021把属于我自己的生活夺回来，抬起头再走向下一站。2020我们经历了新冠，却也登顶珠峰。我们失去了科比，但没失去初衷。那颗眉头进的绝杀球就交给年轻人吧，也许年少的价值就是试着摸爬滚打，像刚烈的朝阳对新的时代表态，冷静下来去看清自己好坏。2013年他们就说 hiphop 没有出路，但唯独说唱这件事情他们不能辜负。The game always on the road， 不管你多少岁，如果你听懂这个flow， 请举起你的手，轻点你的头。 The rap of China， 这就是个开场秀。 Let me show you how to play， always on the road， 不管你多少岁，如果你听懂这个 flow， 哪怕这个世界变得百孔千疮，也尽自己所能开启新的篇章。 Wow， 2021新的旅程，扬帆起航，让我感受汪洋中不同的风雨浪。 2021不求完美，只求做得比昨天好，更进一步，不留下遗憾。 2021希望你也一帆风顺，重新审视自己，改掉那些坏习惯。 2021把属于我自己的生活夺回来，抬起头再走向下一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到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啊。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周笔畅的一首歌曲啊，很多人都听过《岁月神偷》，那可谓是很多蜡笔最美的一首回忆的歌曲了。因为呢，周笔畅每次在演出当中呢，一般都会唱这首歌曲啊。那笔笔时而温柔婉约，时而酷炫帅气，用他多变的声线为我们演绎了这首火遍大江南北的金曲。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岁月神偷》，来自周笔畅。 忘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虽然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 一路走来呢，周笔畅和他奉献的这首《岁月神偷》呢，为我们编织了成长道路上最美的记忆元素哈，也是我们追星生涯当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啊。最后呢，也让我们祝愿比比的未来的新路能够一帆风顺啊，继续为我们的粉丝们带来更多高质量的音乐还有演出。OK， 能量音乐到了最后一首歌曲了，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全程大合唱的歌曲，是来自于温岚还有周杰伦共同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屋顶。没错，每个人惆怅的时候呢，都可以坐在屋顶上面啊，喝一壶小酒发发呆，而且呢不会被人发现，然后呢就会有人过来坐在你的身边陪伴着你。没错，屋檐下面是江湖，屋檐上面呢有温暖的人心，屋顶呢也许呢就是你的青春了。OK， 能量音乐，我是春辉。今儿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拜拜。 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 敲醒我还